北京时间晚上7:0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有请我们今天晚上的漫游观察员松岩，欢迎松岩。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周日晚的7点到8点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哎，欢迎松岩。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啊。那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最近呢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说国漫崛起，的确现在有很多优秀的这个国产的动画作品也好，漫画作品也好，他们不仅有非常这种制作精良，而且故事情节非常抓人，还能够在作品当中有机的去融合，比如说古风元素啊，武侠元素，这些非常带有中国烙印的这些元素在里面。 没错，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即将跟2018年 就 要说再见了。那么岁末年初呢，很多小伙伴也都在期待我们今年有哪些国产的新作要跟大家见面呢？ 是这个岁末年初了嘛？虽然明年初我们还不太知道，但今年末 就要有重磅的一个， 就非常重磅的一个动画要跟大家见面 了， 就是在这个月的26号要跟大家见面的，备受粉丝期待的国产动画《少年歌行》。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我们动画《少年歌行》的创作团队，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导演陈生瑶，欢迎陈导，来给大家打招呼。 哎，大家好。 还有我们为这个动画当中萧瑟和明侯配音的知名配音演员赵毅，欢迎赵毅老师。 好， 欢迎赵老师。 赵毅。 还有我们的为剧中司空千落和无双配音的楚俊老师，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其实陈导和楚俊老师两位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漫游嗨翻天了。去年我记得好像是夏天，两位是带着逊色苍穹这部作品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陈导你别这样看着我，今天不是来催更的。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聊一部新的作品，就是这次即将和大家见面的，叫做什么？少年歌行 啊。没错，那在和之前的那个作品相比，那么这部作品其实是也是有一定的反差的。那这次的少年歌行会给大家也会带来一个惊喜，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也会为大家揭晓。那么特别要提到的是，今天的小美穿得特别的漂亮啊，我坐在她的旁边， 就是有点汉元素，就专门为了配合这期节目的主题。 对，所以说想看到这个我们今天漂亮的小美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你啊！我穿的像一个伏地魔坐在边上，我觉得特别的自卑。 就我们两个是穿越时空，有没有穿越时空的爱恋？ 没错没错。 那要怎么样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不妨拿起手机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松岩。 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动画少年歌行的导演陈生瑶，欢迎陈导。再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还有我们为动画当中萧瑟和明侯配音的知名配音演员赵毅，欢迎赵毅。 大家好，我是赵毅。 还有为动画当中司空千落和无双这两个角色的配音的知名配音演员楚俊，欢迎楚俊。 大家好。 那我们说到少年歌行这部动画是在这个月底马上就和大家见面了嘛，如果让几位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我们即将和大家见面这部新作品，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词去形容呢？ 想一想 导演和演员面面相觑。 什么词儿呢？ 肯定 形容就有温度的少年江湖。 有温度的少年江湖、嗯、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名当中其实也出现了少年这个关键词， 少年歌行， 嗯，所以其实在这部动画当中，我们的主要出场角色是不是也都是处在少年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时期？ 嗯，其实就是都是初出茅庐的那一种， 嗯， 就是比较有朝气的那样子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在江湖上面闯荡，是不是？ 对， 对， 对， 嗯，那楚俊姐呢？楚俊老师呢？ 嗯，美少年吧， 美少年。 嗯， 果然你看，女生和男生关注角度不太一样，就是女生会关注到美不美。 没错。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动画创作团队来说啊，就是美术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对，实际上我发现咱们今天的这个配置特别的好玩， 嗯、 因为那个也介绍了，比如说那个。这个有里面有我们今天来了这个萧瑟明侯、 嗯、 对吧，还有这个司空嵌落的这个我们要不提后面的名字的话，就是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这个萧瑟明侯还有司空嵌落。大家好，我是这个司徒松岩，右边的是这个诸葛小美。我们的这个变化马上就不一样。 欧阳小美在父亲当中，我觉得欧阳好像是一个 感觉更符合你的风格、嗯、是吧， 是的。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嗯、赵毅呢，赵毅觉得 武侠嘛，打 武侠 打斗啊、嗯。 那小时候会经常看武侠的小说、武侠电影吗？ 当然了，我启蒙读物是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后来是不是又是读全套，然后各种电视剧、 对对对 电影也都会看？ 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这回，因为我知道，像两位配音演员之前也会配过很多，比如说有古风元素的、有武侠元素的。那这一次来给我们的《少年歌行》配音，是不是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新鲜的感觉呢？ 有啊，当然有了。 嗯， 因为首先这个是有原著的嘛， 嗯， 所以说他的这个故事，整个故事观很宏大， 嗯 嗯，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导演你不说话， 导演非常紧张在，紧张的在等待着演员对这部作品评价。 对，就是因为他有原著嘛， 嗯， 然后导演也跟我们谈，因为就是本来我们两个。生活中是夫妻， 嗯， 然后在做这个接一部作品的时候，以前都是他主要负责，然后我是做一些后勤工作，然后这次就因为整个是少年无暇，所以他跟我说，他说 一定要加入，是什么？ 想到四个字，神仙眷侣，有没有？ 神雕侠侣， 谢谢。 嗯，那刚才几位老师也是给我们提炼了一下这部作品当中的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嗯、少年、 江湖 、武侠，而且是有温度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来通过一个小小的短片，来大概的了解一下我们这部作品啊。我们这部作品叫做《少年歌行》，是在这个月底要和大家见面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一块来看一下。 来客人了， 接了帖子的都得死。 我接过你们的帖子，但我却没有死。树一剑， 小兄弟，你可看好了。 来得好。 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我不会杀你们。 黄金棺材绝对不可以落入此人手中。 接头人终于赶到了， 把人交出来，放你们一条生路。 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 好的，看完刚才这个 PV， 相信大家会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了。 嗯， 包括这个动画一些出场的主要角色，包括这部动画美不美，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是拿的这个小小的抱枕，应该是陈导算是这部作品当中最美艳的一个女性角色之一吗？ 算是。 我假装没有看到那个楚俊犀利的眼神，当然待会儿也会留出时间让两位配音演员来介绍一下自己所配的角色，好不好？ 好， 其实刚才看完这个定档 PV 之后，我们也知道少年歌行它是根据一个原著的小说来做的一个改编，那我们这个世界大概的故事线或者说它大概的一个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呢？ 它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架空的一个世界，并不是说是真实历史上的哪一个朝代啊什么的，它是一个完全架空出来的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可能就是武侠的比重会占的说是更大一点，对，然后就是所谓的江湖的概念也是更广泛，就包括可能是上至朝堂啊，远至江湖啊，什么都是在这个江湖的这个概念里面。 嗯，所以它是原作的作者也是为我们构架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然后非常宏大的一个武侠世界， 武侠的世界观。对，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刚才 PV 当中出场的一些主要的角色，我们也来通过一些图片让三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因为可能没有看过原著的小伙伴现在会觉得哎，有一点一头雾水，就是我们到底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那我们的赵毅和楚俊为其中的哪些角色来配音呢？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哈。当然我知道松岩其实也蛮喜欢武侠系列的作品的，是不是？ 对，小的时候经常拎着我奶奶的剑去跟她遛公园。 等会儿 感觉有一种侠客的感觉。 奶奶 对，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打那个太极剑嘛，就觉得这个剑特别好玩，抢过来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特别有武侠气息， 所以也是中了一颗武侠的 种子。对，没错。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首先是我们赵毅老师来配音的这个角色萧瑟，感觉就是非常风流倜傥，但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其实会有那个简短的文字说明，上面会说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老板。 对对，抠门，抠门，特别抠。 那赵毅老师跟 生活中相不相符呢？ 其实不太相符。我对生活中的钱没什么概念的。 楚军老师微微一笑。 对，因为所以都是他管钱。 哦，我刚想说，因为赵毅老师在生活中就见不着钱。 没错，所以 也就谈不上抠不抠门了，是吧？ 对， 所以其实赵毅老师在暗示我这个问题应该问。 对，是的，是的， 不抠门，不抠门，特别大方。他对钱没有概念， 都是对钱没有概念的两个人。 对， 哇，好，我们再来看，回到我们这个角色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萧瑟，萧瑟这一个人算是这部动画的第一男主了， 不算吧？ 还是他是个双男主？就是他大概是一个 四个男主。 哇哦， 他其实是一个很多主角，萧瑟应该可能。如果看整篇少年歌行的话， 篇幅比较重一点， 篇幅比较大， 对，相对来说重一些。 主要你现在问的是就是在就是这个动画少年歌行版还是原著里边？ 哦，看来我们的原著和动画版 还 不 一 样， 有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 这个叫黄金棺材嘛，黄金棺材里边它的那个主线应该是另外一个，我不能透露给你是谁。 嗯，是一个神秘角色， 对， 也就是跟我们原著小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是的， 所以哪怕是看过我们原著小说的小伙伴，大家也不要认为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看到我们少年歌行的全部动画， 是 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动画里面找一找小惊喜， 看看， 是不是？ 没错。 那看完了我们的这个萧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抠门老板，但是长得很帅，长得很帅，所以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原谅，就是 原谅他的抠门。 是啊，我们再来看这个雷无杰，这个感觉就是一个热血少年， 是的， 从他的配色就可以看得出来， 初出茅庐，他是就真的是一直没有进过江湖，然后是就是故事是以他进入江湖开始的， 所以他算是一个线索性的人物， 对， 带领着我们几位主角串起他们进入到我们这个武侠世界， 是的， 在剧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第一男主是雷无杰，我个人这么认为， 谦虚的认为， 真的， 当然我相信就是在动画当中出现很多角色肯定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可能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那个角色， 对， 我最喜欢萧瑟 啊，为什么 帅？ 都帅， 因为他是美少年，是不是？ 这里哪有不帅的，都帅。 那来看看楚俊配音的这个， 司空千落。 好，司空千落。 哦，为数不多的女性在里面。 嗯， 真的是 为数 不多 的女 性。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性格？ 对，怎么样的一个？因为从这个定妆的这个动作来看，感觉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傲娇的角色，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是的，她是一个大小姐， 是 就是她父亲是一个就是老一辈江湖里流传的她的传说的那么一个人。啊， 对，说她任性吧，其实她也有，她还怎么说呢？ 是有任性， 很多 有任性的， 但更多是就是还是小女 生。陈导可以稍微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 啊，说确实是有任性的部分，但还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就是小女生的那种， 对， 就纯真一点的那种东西 夹杂在里面的。 是像我们刚才出场的这三位主角，他们大概的一个年龄段都是集中在多大？比如说我们这位司空大小姐， 她应该是最小的， 她应该是最小的， 最小的一个， 可能十五六吧， 15、16。 你当时跟我说角色设定的时候说的是14、15。 怎么长了一岁？快到年底了是吗？ 年底 啊，长 该长岁数了。 明年就2019了。 哎，所以说就是，比如人设是15、16和人设14、15，作为配音演员，在角色处理上会有细微的不同吗？ 当然会有 啊。 15、16其实就懂事儿了。 嗯， 然后 就是有一点情窦初开的感觉。 对，是的， 是的，你可以往那上面，就是可以配音演员可以往那上给了。但14、15的时候要配的有点傻傻的， 就是有点青涩。 对，应该是不什么都不懂的那种， 就是 主要突出这方面啊， 就初涉江湖可能会有一点青涩，会有一点那种懵懂的感觉。 他倒不是懵懂，如果真的是14、13这样的配音员，可能在处理的时候初涉江湖就是看起来傻兮兮的， 其实他就是那样子。 对， 他年龄，他因为可能是生长环境嘛，就是刚说了侠士的大小姐从小被保护得很好，所以他的可能心理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 还要小 一 点。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女主她用的武器是什么？是长枪。 长枪， 长枪， 感觉好像和她的这个整个人物的外形又有一点反差萌的感觉。 对， 感觉是一个，因为我们会 觉得用长枪就会觉得 很利落、 特别的潇洒、 很帅气、很潇洒。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原来还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公主心、稍微有一点点小傲娇的这么一个角色。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她的眼睛，她是异瞳。 大家可以仔细从 现在看不到吧， 可能 图太小， 对， 所以看不到是异瞳。但它是异瞳， 但是上线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是的。 一般来说就有这种异色瞳的人身世好像都还有一点不一般呢。他是天生异瞳吗？ 他是啊。 可能是不是还有， 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太厉害了啊， 父亲太厉害，所以会导致 你想他用长枪也是家学渊源然后完刚才导演就说主要他为什么用长枪呢？想表现他是什么枪兵幸运意， 这个 自古枪兵幸运意。 对，自古枪兵 幸运意。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非常神秘了，真正的大佬有没有？就是连正脸都没有，这是什么情况？导演，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这是导演吗？ 这个从角色来讲，本身他就是很神秘的。 是这样啊，就跟大家这么说啊，就是第一部叫《少年歌行之黄金棺材》，然后《黄金棺材》里边的田馅就是他。所以这么神秘。 我能不能理解他是一位得道高僧？然后可能他带着一些这种非常珍惜的。比如类似 你理解的特别好，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点头或者摇头，不行，因为我答应导演了， 疯狂暗示， 请自己去看。 你理解的特别好，但是我不能点头或者摇头 那看来我猜的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对路，是不是？ 对 但是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谁，还是要再等一等，揭开他 的 面纱。而且我们知道好像为这个角色配音的是我们的杰大。 是杰大。 对。 这次专门也是邀请到杰大。杰大也是百忙之，因为他太忙，所以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然后而且非常，就是杰大也特别认真。 对，很认真。 然后推掉一切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说需要录音，然后推掉一切的工作，然后过来跟大家一起就是磨戏，就是这个这是很非常认真的， 就是大家非常敬业，所以也是为了给大家呈现最精良的作品。 是的， 所以也是在前期会进行很精细的打磨。但是最后不知道杰大看到我们的这个定妆照上面都没有正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那这个角色在动画当中他的戏份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场，这一点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比如说中期啊，不是后期啊。 我不能点头或者摇头 但这两个很吊人胃口 您来定啊，您说可以说就可以 说您说能说我就说 我们俩不能说 逼死我了。 啊，那你看他说了也不算，所以说你刚才我那个哎，你就猜一下，然后观众朋友也可以猜一下。 对，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大家要明天看一下我们在 B 站上面的录播，就是我大概在说到哪个字的时候，赵毅哎了， 哎，对对对， 就是那个正确。 一定要看录播， 看一下我们的回放。 一定要看录播，对。 那下面一位角色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非常美艳的小姐姐了， 漂亮的， 对， 叫做天女蕊， 是的。 好像也是一个自己有经营一个事业，是 歌对歌舞团 啊，歌舞团，古代的歌舞团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下面唐莲，唐莲好像在剧中是有一个 CP 的，我记得是不是？ 就是 刚刚 天女蕊 啊，是吗？ 就是、天女蕊 这两个还真是，就是 那他的感觉就感觉给人一种特别冷酷的这种， 对， 但是他的这个。CP 却又给人感觉非常美艳，非常妖娆，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面月姬，这也是我们剧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嗯。 在下面，明侯，这是 身负血海深仇，最后加入了杀手组织的一个猛男。 你说的太多了。 一句话总结得非常好，就是提炼出几个关键词，血海深仇，杀父，然后猛男，当然从定妆照上面可以看出是 猛男。 好，那刚才给我们梳理了大概动画当中出现的一些主要的角色，当然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楚俊老师配音的第二个角色好像没有出现在其中，可以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那个 是不是一个 无双？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了。 天下无双， 真的可以 说吗？ 不是，说完就大家还看啥呀？ 但是我已经有原著小说了，哎。 啊，那就是说， 其实 跟原著不一样， 很 透露一 点 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看似。不是很厉害，但是他是其实是最厉害的一个，武功盖世，武功盖世， 做超级天才。 其他人是正常范畴的武功的话，他已经近乎于道了。就是厉害到这种程度， 而且是这帮人里面年纪最小的。 对， 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说什么？大家说，赵毅老师要多喝热水，可能刚刚有听到您稍微 咳嗽一下，对， 因为确实作为声优来说。日常生活是不是还是日程很紧很辛苦的？ 是，而且用嗓也比较，就是跟你们也肯定很了解吧？ 就是北京冬天又很干燥， 太干了， 对， 太干了， 所以大家要多多注意啊！所以小伙伴们都是非常担心。 我觉得他是比较紧张， 你不紧张？ 我紧张， 你不紧张？ 我跟你坐在一起比较紧张。 为什么？人都说了神仙眷侣这出来双双混江湖，还要紧张吗？啊，还有我们大家说我们的千诺居然是异瞳，看来也有小伙伴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当然大家会在 看得不够仔细。 对，在动画当中可以有更加深刻的表现啊，包括这个父亲非常厉害，这应该也是在说千诺这个角色的。 对， 父亲应该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前辈，大前辈了，大家说很帅啊，包括。还有在议论某一个角色的呆毛，刚才我们有看，我知道肯定不是无心的呆毛，剩下几个角色 对 有呆毛，但一定不是无心的。 他说的应该是唐莲吧？ 唐莲那一撮不是呆毛，不是应该脑顶上那个吗？ 对 啊， 没谁有专门呆毛。 这个应该算是修饰脸型的秀法。 雷无杰应该有一个呆毛吧？ 雷无杰那个也没不是吧？有吗？看不清楚。 所以在下面的人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比如说在场景或者人物的模型设计上美术上面都有哪些小心思和小技巧，就是在这个动画当中暗藏的一些小彩蛋会在下半场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分析。那我们现在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漫游嗨翻天，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来自动画少年歌行主创团队的三位老师，那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在书中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

很难选择， 很心动啊， 心动啊， 我觉得很心动啊啊！ 你主要是为其中的女性角色， 对，主要是看女性角色真的很心动。其实，在最最开始我们在看那个节目开始看那个 PV 的环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他们在打斗的过程，就其实去想去了解他们这个片子当中的故事。其实我是特别的想发现，在介绍完人物之后，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引子能引出来，其实还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说，也期待能够和大家一块在26号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个片子的播出。 可能会比较好奇几位主角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线，就是可能几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他们结伴去闯荡江湖，但是一般来说在闯荡江湖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挫折或者是阻挠给大家。 对，我觉得这是肯定 的，就看大家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达到最终的那个目的了，是不是？而且刚才其实几位也说了，说我们第一季的一个主题叫做黄金棺材， 是， 然后黄金棺材里面的重要 心儿 人物大概也都知道了，但是这个黄金棺材它会有一个什么样，就是比较为什么会有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可能现在就不太能够跟大家说，是不 是？ 对，因为讲的太多的话，大家就不用看了。 所以要大家自己去看我们的这个动画当中，而且也说到了，说我们这部动画主打就是古风、武侠、少年、热血。那陈导，我们在这部动画当中，就是你在制作环节怎样去突出这几个关键词呢？都做了哪些工作？比如说在我们的编剧方面，或者在我们的美术方面， 对，我们可以看到的，都哪些方面可以体现我们的这个，可以让我们大家喜欢 的 地方？ 古风 的 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是。 好啊，可以看， 就是人物的造型的一些设计， 对， 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太说了吧，人物造型设计，还有其实包括一些场景的一些设计，我们会 说到场景，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片啊，陈导可以一边聊，我们 一边 来 看， 边 来看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在制作方面可能一些细节方面是不是特别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动画的这个精美的所在，您能不能聊一些就是我们在制作方面的细节， 比如说做一些像这些场景的一些设计的话，可能还需要去，如果是做一个就是现代戏的话，然后搭建一些场景什么都会比较简单，做这种古风的一些，就是尤其是在一些人造建筑的一些东西上，比如说像一些榫卯结构啊，然后包括一些就是像那些屋檐啊什么的，这些 材质呢，材质呢也要很细吗？ 材质肯定细啊，对， 花花材质啊。 其实我们做这种古风武侠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参考一些史料，比如说这种房屋的建筑风格或者是人物的服饰，会不会也去翻一些， 会了解很多的， 会找一些，对，因为我们一个是 虽然它是架空的作品， 虽然它是架空的，好在它是架空的，就是架空有什么好，我们可以把一些我们喜欢 可以编， 不是编，我们 更加浪漫的 创作， 对对， 可能就是喜欢的一些东西，就可能它在中国古代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发生的，他们原本碰不到一起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全部拿过来，然后去做一个。做一个场面去呈现给观众看， 比如说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场景，叫做三顾城美人庄， 对， 是不是就是 天女蕊的、那个、 天女蕊经营的那个 经营的 歌舞团， 对对对，歌舞团 大家可能看到的这张图感觉就是非常的精细，其实呢还有很多小细节，比如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部分好像都有这种真实的历史建筑做一个参照， 对， 大家可以看到吗？用小方块给大家框出来的这一部分，因为刚才陈导也说了，就比如说它这个古代的房梁房檐的这种结构其实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在动画当中都要一一把它还原出来， 还原出来， 对，还原出来， 实际上操作上这个难不难，您觉得在实际的操作 上，工作量应该很大吧，感觉 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肯定会大一些，从模型然后到材质，他们他们老骂我，就是他们做的那么好，什么这个材质什么上面我不拍，没拍着， 什么样的员工居然敢骂导演了，这个世道变了。 那会不会有那种就是 陈导一脸委屈 人家做的特别好，然后你一上来咵一个气功就把它打碎，有没有这种？ 经常有， 所以他们会很生气吗？ 很生气，然后经常他们有偷懒的地方，哪个地方材质没好，我呱一个大特写就过去了。 这就无耻。 大家来找茬， 大家来找茬。嗯， 这是一个找茬的导演。 其实除了就是在编剧方面，其实我特别想了解，就是在配音的这个幕后的时候，想了解有什么故事。就比如说配每一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在配的时候特别想到 怎样去处理 声线，有哪些去把握啊，怎么样的？您来介绍。 因为这个不是有原著嘛，然后当时陈导跟我说了之后，我就专门就没有看原著，就是为了 专门没看原著，因为是这样 ， 冷静。 我个人一直以为，就包括因为就是咱们所有的翻拍或者怎么样，就是他会，我觉得是我看了之后，我就会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可能会跟陈导的那个想法比较拧，所以说我就没有看，就专门是按照陈导的想法，他给我们什么素材，我们就往就是往上面找，这样我觉得统一性会好一点。 实际上就是在配音的过程中，您是把这个片子作为一个新的东西来理解， 对，全新的， 全新的， 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 去参与配音。 然后陈导给到我们之后，我就发现这四个少年嘛，除了美之外，肯定要有一些特点。然后我个人就想的是，就比如雷无杰，他初出茅庐，所以我们就要突出一个嫩字，萧瑟。是因为在这个 因为抠，所以要突出一个抠， 突出一个抠字， 倒不是， 因 为角色创造上吧，萧瑟是受过伤的，是受过重伤的，所以说我就突出了一个弱字，就他老是病病歪歪的， 说话 他说话就病病歪歪，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杰大完全就是不光杰大，还包括跟刘无杰，跟所有人都不能在一起录音，就只能是他们录完之后我单录一遍， 因为会笑场吗？还 是 不是， 是 互相影响， 声场完全不一样。就比如说他话筒推起来，就是像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话筒要收下来，然后我在说话的时候话筒要完全推起来，然后我完全推起来之后，他们不管怎么样你都规避不了串声这个问题，所以就只能单独就是他们录我看着，然后完了他们完我再录一遍。 所以说其实我还是觉得光说还是不行，我觉得还是特别想听一听，我觉得已经坐不住了。 包括我们一直美美的坐在这里的楚俊哈， 我觉得听 特别想听两位 展 示一下。 哇， 哎呀，好不好意思哦， 害羞了，害羞了， 害羞了，我也很害羞，为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突然间他有这个能力，就让全场都很尴尬，有这个 冷尬是不是？ 等回来就 没有，这个屋子太热了，让大家凉快一下。 那不行，这长冷下来。来暖场的任务就先交给楚俊了，好不好？ 好好，太好！ 先为我们千金大小姐， 从冷场的人先开始，给简单的 展示一下千金大小姐。 千金大小姐啊， 千金大小姐应该配一些什么样的台词？ 我现在所说的不是千落的台词啊，就是我现想的啊。 可以。 因为他和萧瑟， 我以为要开始了。 因为。在原剧中，他和萧瑟应该是一对 CP，CP 党，那就是现编。 这样，我们就以《神雕侠侣》的身份，我们来一个对白，怎么样？就是您现在想说什么， 让我 都可以。 作为一个配音演员，你不要拿稿子，让我现想词儿，真的很费劲。 现在偏向于生活了嘛，所以可以。 萧瑟，你说你长得那么美，你都美过我了，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果然，萧瑟这一句补得好，怪我。那其实两位如果要是在同一个录音棚里面去录对手戏的话，会不会因为太熟了，所以出现各种意外的趣事？比如说笑场。 不会，我们都是专业，怎么会呢？这不是因为是 有也不能让我们知道。 很多包括我们做很多节目，大家都希望听到那种。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在创作的时候都很认真，然后当时可能不觉得好笑，事后会觉得很好笑，就因为主要是口胡，就比如说 奇奇怪怪的口胡， 对，就举这么例子吧，就是我们录音的时候，虽然不是这个戏啊，就别的戏，就是有一个老师非常认真说，拿开你的瓜子儿。然后所有人当时都愣了，不知道为什么拿，后来一看剧本上打的是拿开你的爪子，但是他特别认真，拿开你的瓜子儿，然后就是这种很好笑，但是当时不会觉得好笑，可能事后会，所以我们这种笑料少一些， 实际上 没有像 完全进入状态了， 对， 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工作当中，可能大家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对， 而且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这一部动画，大概一个录制周期会在多长左右？ 是这样，因为我们这次沿用了非常最古老的那种录音方式，就是所有人。就大家在一起，然后来了之后先看本，然后先讲戏，然后讲一下角色，然后每个人把自己的台词弄熟练了以后，然后先看一遍他们做出来的那个叫什么 那叫什么什么 layout， 对 layout， 对我一般都叫一个对，反正就很诡异的一个东西吧。然后看一下那个，他知道他们大概的动作和当时的场景。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也没有画面的，就是需要靠我们自己来想象的那个画面，然后去弄，然后开始录。所以说这次其实这样录音的速度是偏快的，这样我们大概一集是在保证是在4到4个小时之内吧。 一集 20分钟， 不到20分钟 吧， 不到20分钟， 我们是做我们配4个小时。 不小心暴露了什么时长已经知道了，单机是不是？ 好，继续再套套话。实际上还是在配音的过程，相当于就是几位老师在这个录音间里演绎了一遍整场， 就是演。对， 其实作为配音演员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职业，可能你可以通过这个角色来演绎他的人生。 对啊，对啊，对啊， 非常丰富的一段经历。 就是跟演员是一样嘛，演员是必须得。就长得帅嘛，像我们这些就是声音 还 也挺好的，我觉得 是是是一般人。 哎，我们弹幕当中大家说赵毅老师还没有开始展示呢，那一句怪我的太少了 啊。好吧，就是因为是这样， 配出带伤的感觉、啊、 对，萧瑟弱弱的嘛，所以一般都是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你打坏了我的大门，你要赔等等这种。 作为配音导演的话，我觉得你特别不没有投入进去。哎呦天 啊，场外指导已经进来了， 太热 合格再来一次， 太热 真的 太热 太热了， 太热 大家都说好甜， 好甜， 真的 好 甜， 好甜， 主要是指的两位的互动好甜、啊、 谢谢 他真的 无形当中撒了一波。 看看弹幕当中大家还有说什么。说那配音其实还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实际上是不是如果四个小时整场下来，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一些暂停的时间来喝点水啊，或者 因为他会 这样， 因为首先是这样，演员首先他自己会犯错，比如说那个就是角色的状态不太好，这句话说的 就可能这句话我觉得录的不太满意， 甚至于他可能说出来这句话的理解和导演的理解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中间就会打断之后就可以休息了，然后 就像我刚才觉得他没有完全投入到萧瑟， 然后你就帮他擦了擦汗 一下， 然后鼓励演员继续录。 对对对对， 是 是 是， 但是这个有这个待遇的演员少太少了， 只有他。 对， 哎，我觉得我坐不下去了，直播间更热了， 我也快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热的问题了。 对对对，这是带着嫉妒的怒火的问题。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直播间有多热，我跟你们讲，真的 太热了。 实际上我们还有几个灯。 就是 灯， 所以说每个职业都很辛苦， 所以 你们很辛苦的。 我就做不了这种主持人，就这些灯一下就全都融化了。 据说配音间的，就是大家录制的时候环境会非常冷，是吗？ 其实不是， 就是夏天会很热， 夏天热，冬 天 冷， 这是为什么？为了考验演员 的意志，因为没有窗户， 没有窗户，然后也不可以开空调，不可以开暖气， 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密闭的空间， 一点杂音都不可以有的， 所以。就是大家都很不容易，包括我们的导演非常不容易啊。刚刚其实提到了说我们上京歌行，比如说从这种场景的建模方面非常的精细。我想问陈导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是一部改编的作品，而且我们动画当中的剧情和原作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在编剧方面会有什么考量吗？ 编剧方面，其实就是他的 对着说 哦，上京歌行。上京歌行这部小说是应该是有几百章嘛，我们其实只是现在的这个黄金棺材篇，只是它前面的一部分，截了一部分，然后但是就是这一部分的话截它是因为它本身这一部分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在原作小说的这个故事里面，就像比如说我们说司空千落啊，什么一些像这些角色都没有登场。对，其实我们是加了一些在他小说后面登场的人，把他就是放到前面来， 所以增加了一些戏份， 增加了一些戏份，然后增加了一些角色， 就是为了让女主有充分的女主的地位， 先出来， 先 出来 一下。当然我相信，就如果不出来的话，可能粉丝小伙伴也会我的千诺呢， 对 。 其他 性别太单一了也不好，对故事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其实剧中的几个女性角色也是起着穿针引线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一个调剂的作用。 然后基本上就是他的那个，刚刚说他故事完整嘛，这个黄金棺材篇他的主线的那个故事，我们在基本没怎么动，就是在他主线上做了一下丰富了一下他主线的一些 就是他感我们感觉就是他可能没写到的一些东西吧， 嗯， 然后另外 又加了一些支线的一些内容， 嗯，实际上 这些我都不知道，我没有看原著，就真的就专门没有看，就是为了跟你保持统一性， 嗯，所以两位演员其实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动画本身， 是的，是的，是的， 也许以后有机会大家再去看看原著，可能会又会感觉 会有一个新的， 我会的，我会等这个完了、播完之后，我要一定要看一下原著的， 就很新鲜的感觉， 对，是的， 嗯， 实际上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提到了就是上次带来的那个作品叫血色苍穹嘛， 血色苍穹、 啊、对，实际上我是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和我们上一次带来那个血色苍穹的话，实际上就是作为导演来说，您觉得这个变化大概几个方面，你可以聊一聊， 或者创新的、 精进啊，创新、 肯定 或者画面上，都可以聊。 画面上的话，上次其实说实话做上次那个血色苍穹的时候、我们挺惨的，弄的 为什么会用惨这个字来， 因为当时第一次接触那个就是制作的那个渲染引擎，就是我们选的那个渲染引擎是第一次我们去公司换了一个新的引擎来制作动画片，然后就是毕竟有一个学习还有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 也算很大的挑战，是不是？ 当时确实时间留得很短，我们就是只能是所有制作人员就是一边做一边学的那种，对，然后基本上这次少年歌行的话就得心应手很多， 其实就不是一个磨合的状态了、完全就已经适应和相对熟练一些， 对，相对熟练一些了、对，然后这样的话就你从可以看出从灯光的画面的一些表现力来说的话、是比原来的血色苍穹还是要上了一个台阶的，对， 我觉得不止一个台阶吧，就那会儿我觉得不管从人设呀、还有场景啊、服饰啊，整个我觉得是质的飞跃，真 的 是质的飞跃， 表现力和精细度方面 都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血色就是， 而且 如果比少年的就是 low 了一些，低了一些， 就是因为刚才陈导演有解释嘛，说之前我们用了一个新的引擎，大家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这种照顾不到 的 地方。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能有这么大的飞跃，我觉得真的挺厉害的。 所以 其实时间不短，整个做血色的那一个过程就其实 这夸你呢，你这。 导演接受夸奖哈， 接受夸奖。 那其实呢，虽然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今天不是催更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伙伴都提到血色苍穹了，那后续还会有相关的制作， 这个我说了不算 了，也是说了吧。 对，因为我们是制作方， 对、 就是我们是创作的人，但是决定权不在我们。 所以有没有 找大佬？ 所以说我们要 对。 反响起来， 我觉得陈导可以带着小伙伴们的呼声啊， 对，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更多， 看到更多的 更好的作品，是的， 实际刚才上已经透露了我们的时长是吧？通过这一个字儿就可能透露一点时长了。然后其实我是想知道，这个其实也就大概有多少集数？其实我在看那个 PV 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爱奇艺吧还是哪里，然后可能 在网络平台上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集，它有六七集这个样，是都分开的吗？ 就各种各样的 PV、 有很多主题、 是隐藏的什么彩蛋或者惊喜吗？就 它是这样，四个主角嘛，它会出四个单独角色的 PV、然后呢就是这个没有什么隐藏的什么彩蛋，或者唯一隐藏的就是吴昕、就他的长相、其他的集数这个会有很多集， 哎呦， 这都不能说吗？ 好多， 不知道 能说 啊？那是 这集数，我觉得说还好， 26集， 哇哦！ 好，终于挖出一个重要的。 然后我们 又 是采取， 这能说吗？ 我们又采用，我都满了。 你问谁？ 今天 就 说 了， 都 没说。 你已经说了， 导演回去要被扣钱了，是吗？ 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是我们这次应该是周更，对不对？ 对。 然后26集，大家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半年左右， 半年 都可以有我们这部动画陪伴了。 对， 所以大家要就是赶紧准备好啊，提前趁这个机会，我觉得不妨比如说像这回 B 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啊、包括或者是现在觉得不解可笑，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原著，先稍微打一个底， 是的， 然后等到26号的时候，等着我们这个《少年歌行》的动画和大家见面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三位辛苦了。 好，谢谢三位老师， 辛苦，主持人辛苦，观察员辛苦， 谢谢， 也非常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同时呢预告一下，下周日的时候我们将会为大家聊一聊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及其原作漫画，所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好，我是松岩， 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